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又把我的偶像请过来了，凤凰卫视的著名记者蒋小凤。小凤大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中午好。 哎呀，这个新闻真是一天都嫌长。你看昨天咱们聊这个复兴航空的空难， 对， 说有可能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张志军和王玉琦的会面，你看果不其然，到下午我们下了直播才过了几个小时就宣布推迟了，而且没告诉大家推迟到什么时候会面。所以你别说一周，就是一天，你看新闻它都已经千变万化。那上个礼拜咱们刚刚跟小凤大哥聊到这个 IS 的问题，就是日本人质你到底能不能获救。那过了一个礼拜，现在结果都看到了，几乎是所有人他都是以一种非常惨烈的这个死亡看到的最后的这样一个结局，就包括日本的第二名人质自由记者、独立记者后藤兼二，也包括约旦的这名飞行员空军卡萨斯贝，也包括这个恐怖分子，这个女性的恐怖分子叫李沙维，现在是全部身亡。然后大家呢就把这个目光就放在约旦身上，反倒是日本似乎在国际媒体上我觉得关注呢是稍微淡了一些，就是看约旦军方现在已经是对 IS 进行轰炸了。之前有说这个约旦国王甚至有可能自己亲自 御驾亲征， 没错，这个也确实很戏剧化。而且你看这个视频，哇，我真是佩服他，你看完全是那个烈火熊熊哈，就是他在关在笼子里面的时候，真是佩服他，他的完全脸色面不改色心不跳， 佩服那个 就是那个空军， 对， 你说任何人、任何人他面对这种突如其来而且是这种形式的这种方式的暴行的死亡，他都会有一些异样吧，他丝毫没有，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这个空军也真是。 对，包括之前加藤健二不是用对眼睛打了一个摩斯码说放弃我不要救我吗，其实也是让人敬佩。 这个是不是真的呀？我有点怀疑其实。 其实我也有点怀疑，但是我也不懂摩斯码，但是有新闻媒体这么报道。不过有一点是求证了之后，就是说这个约旦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是不会御驾亲征的，这个只是他之前参加飞机的训练，所以他官方已经出来声明是领导约旦打击这个伊斯兰国，但是不会御驾亲征。所以说其实约旦国内的情绪你看的话也是原本还会有一些这种反对的声音，就是认为约旦不应该去打击这个伊斯兰国，甚至有一部分约旦人是支持伊斯兰国的。但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大部分的民意都已经转向应该对伊斯兰国实施打击报复了。 小方大哥一个礼拜想到了这样的结果吗？这应该是最坏的结果。 这是最坏的结果。就像是那个伊拉克的总理啊，贾法里说的，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眼看着就要开打了。 是吗？ 可能跟那个前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个传统理解上的概念并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一种这种人性与反人性、人道与反人道之间的一种对立。那么可能会卷进来的国家会非常多的。 但是 它的一个复杂和纷乱程度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就是约旦它的反应这种激烈程度也想不到，你看他已经开始在 IS 上空已经进行一轮轰炸了，并且说还专门是在就义的这个卡萨斯贝的家乡上空掠过，给他 致敬 敬礼。对，这个很多神秘性和英雄主义精神。 但是你看约旦虽然它是一种反应，你看这个阿拉伯国家还有另外一种反应，就像阿联酋在这个事儿之后反而暂停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他们害怕自己的飞行员可能也会遭到伊斯兰国同样的报复和待遇，所以他们就暂停了。所以其实伊斯兰教这个国家内部他们也会有一些分裂。 那这个如果是阿联酋做出这样的反应的话，那我觉得伊斯兰国给那个飞行员的火刑，他的一个震慑目的、心理的这种震慑目的就达到了。就是其他国家原来还在处于犹豫观望状态的时候，看到这种视频之后，他们的那个军方准备参战的人员可能会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畏惧感。那么他们的相应国的政府呢，可能也会 面临像阿卜杜拉这样的一些难题，如果后续可能也 会发生一些悲剧性的事情的话，所以他们可能也真的要好好斟酌一下。但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像约旦政府的这个反应，阿卜杜拉的他国王的本人的一个反应呢，我觉得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至于说他会不会御驾亲征啊、驾驶 F-16 去轰炸伊斯兰国，我觉得这个。这个一来这个媒体有喜欢这个抓眼球的这种我们的有这种本能哈，天职在。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他真要这样做的话，其实我们 来捋一下哈，能开飞机的国家元首还蛮多的，像小布什啊、金正恩啊、这普京啊。 但他们是玩票性质吧。 你可以把它看成玩票性质。因为他如果不做出这种这种强硬的一种表示的话，那他在约旦你说怎么去立国，怎么向那种民众交代呢？这被别人看成一个软蛋，会被其他阿拉伯国家看成一个软蛋，对吧？ 所以这个还不见得，而且即使他真的是御驾亲征，也可能。 但是官方已经否认了 啊，不会， 对 是吧？这个就是媒体自己操作玩玩， 也不是太负责的一个行为。 万一是吧？你轰炸的不专业，可能自己还对 自 己的微信 也被抓了， 形象还有一个打击， 那更大悲剧。 哎，对。哎，你另外一边，你看日本国内其实也挺值得关注哈，说安倍他会不会利用。这次事件来作为他自己政治操作的一项砝码，比如说修宪啊，比如说扩大这个自卫队的这个任务啊， 对， 现在可以说是正中他下怀了吗？ 是啊，就是当时在后藤面临他这个悲剧的时候，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嘛，就是对于这种对于日本两名人质的他的悲剧呢，其实民众和政府的解读是相反的。在日本国内会有会从一件事情上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么会从政府的角度，他会认为正是因为他的那个海外的行动能力不够，所以才导致了政府没有办法去有效的解救人质。虽然他的那个副外长也到了那个约旦日本驻约旦的那个使馆，亲自坐镇在那边之外，但是日本根本没有能力，他只能是通过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通过第三方和伊斯兰国或者其他的恐怖组织在协商或者在谈判，所以他会认为需要松绑，需要在海外加大他的这个行动这种能力和空间，所以他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是民众的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正是因为你在海外的这种能力或者说你的存在显示太多了，才导致了日本国民在海外的不安全。 哎，我也听过另外一个分析啊，就是说安倍他可能做出他下一步的行动的考虑，就不见得完全是为了修宪，他可能是经济方面的考虑，就说我要表示我对 IS 打击的这种积极性，因为他在中东毕竟他的这个经济的这块应该是中东最大的一个经济贸易伙伴日本，如果说你不表现出对 IS 打击的这样一个积极程度的话，可能在这方面他会损害他的经济利益，从而会影响他从中东获得能源的这方面的这个局势。所以 从来都是这样的嘛，因为日本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贫乏国，那么它在二战之后和伊斯兰国家的采取的一个外交政策就是不骑墙的政策，骑墙的政策，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在中东的伊斯兰国家都是能源国，那么他们日本是非常需要他们的能源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的，所以他在中东的政策基本上都和穆斯林国家呢是保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那么现在呢，就是说他可能这种骑墙政策呢是需要令他的这个政府呢做一个明确的表态，到底对于西方所主张的这种反恐的行动和性质呢，会自己是怎么一个认识的，今后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也就是说日本可以把它看成是反恐的二线国家，它并不是一线国家，对吧？从它的这个它的只是提供支援啊，或者说是援助的，就本身另外它所处的这个地理环境也决定它只能是成为一个二线国家，约旦其实也并不想成为一线国家的，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的，它所以考虑到它这个位置的这个敏感性啊，它也并不想成为一线国家，但是现在没办法，这两个国家可能经过人质事件之后，都会被绑上这个反恐的战车，成为一线国家了。 没错，没错。那其实你如果是关照这个日本国内的这些舆论，它还是蛮分化的，而且你包括把 日本国内的舆论跟国际舆论甚至跟中国这边的舆论相比，你都发现会有些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你对于后藤健二的这个评价，你看在中国的微博微信上一直流传着几篇文章，就是说怎么样去认识这种所谓的自由记者，我们应该记住他的笑脸，就类似于这种是对他的英雄主义的这种选择 和情节，大家是大家赞赏的。但是反倒呢，你在日本国内，我这是看到李淼他在微博上写了几句话，是咱们凤凰卫视驻东京的首席记者，他说这个对惨遭杀害的后藤健二，很多日本人难过并且哀悼，但是呢敢于公开称赞他勇敢的声音并不多。而且呢自民党的副总裁高村正彦居然还说这样的话，说后藤并不是真的勇敢，最多是蛮勇。后藤说如果出事就自己承担责任，高村说呢这些责任不是一个人能承担得了的。后藤出发前外务省还再三要求他不要去叙利亚。所以这种对一个我们认为的英雄人物的这个评价，你看在日本他其实没有得到大家的赞扬哈，这也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先稍微休息，三立化新闻等会儿继续。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跟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是凤凰卫视记者蒋晓峰，晓峰大哥， 大家好。 哎，这个说到日本哈，确实我感觉就是这么近又那么远。虽然很多人在关注日本，也在报道日本、写作日本，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你在日本发生的事儿，或者同一个事情你发生在两个地方，大家都在关注的时候，发现两国人民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它可能是截然不同。就包括昨天早上有一个听众，他在大阪留学，他就跟我讲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你知道今天雅虎日本的那个首页的新闻是什么吗？他说是在名古屋的一个老师，他上社会课，社会课上呢他应该也会讲一些，可能我猜啊会不会类似于香港的那种通识课，他会讲一些社会的新闻呀，跟时事政治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系的东西。他就放了一张后藤的照片，结果呢就被教育局通报，就说你这是不恰当的，通报就完了，整个教育局出来给社会道歉。所以我就这，我说他不就是放了一张照片吗？甚至会觉得这是有教育意义的事情，是吧？我就问那个听众，我说这是为什么？他说他们会觉得这不适合给小朋友看，他们整个社会对于小朋友的这种宠溺，他说是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地步，会觉得看到任何就可能会引起任何不安或者恐惧，甚至给心理造成阴影的东西，就必须100%的拒绝。所以就整个社会它对于这种有一些负面意义的新闻的讨论，你看得出来它是非常非常小心克制谨慎的。你就包括对于后藤健二的这个评价，也可以说它是两极化的。在日本可能真正是敢于在公开场合称赞他的人很少，反倒是你看安倍他每次出来说话他从来都没有评价过这两个人质。你包括后藤和这个汤川他是有区别的，对后藤他是没有任何的赞美的话，反倒是奥巴马他会夸奖他，他说他很勇敢，把真正的叙利亚传达给了世界。所以这个就让人非常疑惑，根本就想不懂日本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不是？ 我看到过一个日本人的在这个事件之后对两个人的反应的这么一个帖子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上面就有人说后藤还可以救，汤川就不要救了，因为汤川也不怎么长进，后藤确实是个人物。当然也有人说这个钱有这个钱不如去雇佣兵，然后去真的去救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军事能够派到海外还是有需求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不管有多少钱都不能救，因为救了就是给恐怖组织提供钱，就是纵容他们。所以其实日本的民意你看到 到也是有这么几种的分化， 嗯， 但是一个主流的就是大家还是希望人质最后能够有一个平安的结果， 嗯， 但是看到这个现实之后还是有很多人在说其实为什么日本政府不作为等等，包括这次其实刚才说到日本想要解禁自卫权，这次可以说这个安倍也是借着这个事儿再提，但是他没有直接提说要解禁自卫权，他只是说日本需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军事手段以加强应对未来出现的人质事件的能力。因为这次后藤和这个汤川在这个事件之后，伊斯兰国放了一句狠话，就是说以后见到日本人只要抓到了就杀，所以其实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可以说是把日本拉进了一个一直对所有日本人头上都悬了一把刀不敢前往中东这个地区的这么一种新的这种威胁。所以其实你说的这个日本人为什么感情这么复杂，确实一方面可能觉得人质死了可惜，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他们给自己造成了麻烦。 嗯嗯，这可能是关键，就是上次咱们也讲到日本人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绝不给人添麻烦。 对，我刚刚谈到这点我突然有个想法，就是说伊斯兰国既然他把所有的全体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攻击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像和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差不多的韩国人中国人这些东亚人呢，都有可能会是潜在的目标。因为他们在绑架之前，因为东亚人和西亚人长得区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嗯， 那么你在当地穿梭不管是旅行或者说是商务的时候，你有些情况下碰到不测的时候，他们可能先认为你误认为你是日本人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带来麻烦。但是你一旦落入到那个 IS 这种组织之手的话，他们会按照不同的国籍的人质来判断这种性质和价值， 嗯， 所以这个可能会是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嗯， 这是我想到的。那么像不幸被处死的这两个日本记者呢，其实他们的命运应该说早就已经注定了，因为日本的外务省早就掌握这两个人是在那个 IS 手中的，只不过这个伊斯兰国什么时候会动手啊，这个他们也在寻找时机。那么安倍正好去了中东嘛，那么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下手的，或者说是跟日本要挟的这么一个时机。但是他们提出来的要求呢，几乎是不可能答应的，日本人是根本不可能答应的，就交支付赎金两亿美金、 嗯， 而且在那个人质还在他们手中的时候，安倍还在高调喊反恐，美国又在鼓励日本不要跟恐怖组织妥协，所以应该说政府的言行基本上已经替这个伊斯兰国判处了这两名人质的这个死刑。 嗯嗯，我还想起来这么一个事儿，就是2004年的时候，日本还有一个叫香田正生的青年，他当时在伊拉克遭到绑架， 对， 最后也是被斩首了。当时的日本首相是谁呢？是小泉 。嗯， 小泉他也是以强硬著称，当时立刻说坚决不会向恐怖主义妥协。当时的这个遭遇跟现在的遭遇其实很像的，就日本的舆论，也是日本很多人就怪他说你真的是在给政府添麻烦，认为你是自作自受。当然当时也是有人就不满意小泉的这个营救的手段和积极性，但是呢对日本整体的外交方向可以说他一点改变都没有。 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自由记者他完全是超脱的，他可以说他那个后藤他在出发之前他都说我希望我是活着回来，但可能他已经是言下之意就说我很有可能我就会遭遇不测，但是他出发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过说即使我遇到什么不测了，我的政府他必须来救我。他可以说他对你的政府对我的国家他没有期待，我甚至觉得是不是就这个你就觉得这些人他怎么就会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他完全就出自于天然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怀，对于真理啊对于自由的追求嘛。你看他包括在报道的时候就频繁的说千万不要怪罪于叙利亚人民，我觉得我把他们的生活的实际情况传达出去，我的工作就做到了。 我觉得做记者哈，做特别是做自由记者，很可能是需要有一种那种动力这种支撑在后面的， 嗯， 否则的话他可能不会到那种场合下去，而且他明知道是有风险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对， 对不对？ 嗯， 但是呢现在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件哈，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事件呢在日本的国内的民众当中呢也引起了很大的不同的争议看法。 嗯，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这个记者有这么理想化的一种精神和境界，去到这种极端的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恶劣的这种环境下去采访呢，是他的一个个人行为。 嗯， 那个人行为的话，你是不是要官方去做对他做一个背书，做一个表态呢？我觉得也不必要。所以安倍呢就没有在公开场合谈论这起事件，对吧？ 没有评价过他。 对，那既然是非常私人的行为，那么你这对他的这个行为性质你怎么去看的话，每个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有喜欢的，有的人会觉得很讨厌，或者说不值得这么做。 对 他的这个褒贬呢，会对他的这个敬仰，或者说是对他的这种厌恶的情绪呢，每个人都有。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而且这真的是跟文化相关。你看奥巴马他就赞扬他，因为美国他是就是尊重个人，或者他是鼓励大家发挥个人英雄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是日本或者整个东亚，我们宣扬的是服从，是团结，是吧？你不要是做出不利于集体和国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从文化脉络上可能也能解释得通。 对， 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对于后藤的这个评价哈，可能就是要超越就是国他这自己国家对他的这个评价，你要把它放在整个的国际的环境下去考量的，甚至把它放的那个时间历史长河把它再放远一些，我觉得对他的这个评价可能会更加客观或者有价值一些。 对，但是后藤其实一开始是不用被捕的，他是为了救汤川才被捕的。所以汤川的父亲对后藤的母亲是非常的愧疚的，他说对不起后藤的家人。所以你看其实日本人他们有一种武士道的精神，就包括这次包括后藤在被捕的时候不是说不管这个摩斯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放弃我，其实就是一种说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承担，以死来谢罪。或者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日本人在精神上其实真的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但是我就在想，如果换作是我们去面对一个同胞被伊斯兰国抓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自己亲身去救他，还是说像我觉得西方的价值观就是如果你出现了问题你一定要找专业人士来做，比如说遇到小偷你要找警察而不是自己去做。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东西方价值观的这么一种差异。所以你看在西方虽然这种英雄主义被赞扬了，但是很多时候可能西方的民众他不会提倡你真的去以身去救人这种做法，反而会期待你去找军队。但是在中国这种做法也是很奇怪的，比如说我们一方面说大家要乐于助人，但是一方面救人的后果每个人都不愿意承担，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受伤了也没有人去给你相应的补偿等等。 我是觉得他可能他在当地从事报道工作的时候，他甚至他可能自己也不希望给更多的人添麻烦，因为他是吧，他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做出说你让国家让军队来救我。你看如果他说发出那个摩斯马的那个消息是准确的话，他意思就是不要来救我，他们在即使你们来救我或者给了赎金之后答应他们的条件，他还是会把我杀了。所以 对，话虽这么讲了，但是像后藤这样的他从事的这种自由职业呢，从这个属性上来讲，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呢是他个人行为，的确是属于个人的。但是他到了中东一旦落难之后，那么他是日本的一个国民，他的属性就变成日本国的国民了，那么政府就没有理由不去相救的嘛。所以他口头上说我出了事情以后不希望给政府给其他人增添麻烦，那必然是增添麻烦的，这是躲不了的。 对好，那从这个实际结果来看哈，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样子。但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日本他在打击 IS 上面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或者他现在有一些像被动的必须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来打击 IS。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在昨天又发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消息，环球时报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独家弄来的消息，有点像情报了，就说呢IS 他们大规模处决逃兵，这是在去年12月就曝光的一个信息，其中呢有3个是中国民，是中国公民。 对， 他们呢据说是拿的这个假护照去到了这个叙利亚，那进入 IS 跟他们训练之后，但是呢试图要当逃兵，结果呢就被处决了。所以呢这个消息发布出来之后，似乎你觉得中国他也没有办法是独善其身的，包括我们还记得哈，当时 IS 的发言人 他们就隶属他们全世界树立的这个目标或者敌人，他甚至是把中国是放在第一位的，什么 中国、 印度、巴勒斯坦、索马里、阿拉伯半岛，就一溜，他把中国放在第一位。 对， 所以你这个时候也会很好奇，说中国他到底在这种打击 IS 任务当中，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哈？我们等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小峰大哥继续讨论。那同时我们在场外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凤凰周刊的记者秦轩，也是在中东待过几年，长期关注这个议题，我们等一下也跟他聊一聊。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昨天呢，《环球时报》这应该是独家消息了。伊斯兰国 IS 处决了三个来自中国的成员。报道呢就引述伊拉克库尔德族地区安全官员说，这三名中国籍成员加入 IS 之后呢，对现实感到失望，逃走未遂，被安上了所谓的叛国罪之后呢，遭到枪杀或者斩首。那什么叫做对现实感到失望呢？因为根据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也充满了戏剧性啊。 对，说很多这个东突的分子之所以跑到伊斯兰国的地区，是因为传说他们去了之后能分到老婆和钱。结果呢发现现实是要么他们会被当作人体炸弹送上战场去炸人，要么就是被直接送上一线的战场直接参与战争，所以死伤也是非常惨重的。 而且呢似乎杀回他们的这个目标地的这个目标哈，离真正实现还有太长的一段距离，所以呢有人就想逃走。但是逃走之后呢，你看这就是他们的下场。据说他们还专门有一个宪兵部队，就专门来处置这些逃兵的。但是这个消息呢看上去言之凿凿，似乎没有什么要值得去，有没有什么地方去那个质疑他？因为这毕竟是相当独家的消息，我们也没有再看到有其他的消息来进行确证或者否认他。那么紧接着呢，我们来连线凤凰周刊的记者秦轩，可不可以帮我们判别这个消息的真伪程度吧？秦轩，你好。 哎，你好。 嗯，好。刚才说到《环球时报》昨天的这个独家消息哈，你觉得是真的吗？就说已经有三个中国籍的所谓的 IS 成员被处决了。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但具体的真伪的话，可能这样的消息需要有情报部门的介入才能获悉，比如说具体的人数、具体的操作的处决的办法。但是听上去的话，这个故事是有它的逻辑性在里面的。 怎么说呢？这个逻辑我们怎么梳理？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说这三个人对现实的失望，因为对于 IS 来说，他们现在的最主要的工作呢是要重新来建构一个新的，在中东这个大的格局下是颠覆性的，他要建立一个本土的伊斯兰的国家，来就是恢复一个他们所想象中的中东的伊斯兰世界的汉唐盛世。这个任务呢是蛮艰巨的，是一个颠覆性的，而且能否实现呢，这个是未知之数。这个过程呢也会很漫长，但是他是否能够让这个东突的分子说，因为东突的目标的话，他的核心的诉求呢还是在中亚了，是在中国的新疆这个地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我将自己的生命和我的时间去投入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构的过程，这个过程跟我回到说建立我自己的梦想，实现一个东土耳其斯坦这样一个国家，中间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他实现不了，所以东突分子的话到那边是满足不了自己的诉求的。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IS 它的整个的运行机制，它的管理的手段是否能够跟东突分子之间有一个契合，或者说东突分子能不能适应它的这种管理，这个管理也是很简单粗暴的，这里面沟通成本也是非常高，所以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具体说到这条新闻在当下的实际下，具体的刚才我提到说具体的人数，比如说三个人 还有具体的这个矛盾冲突的成因和处决的手段，这个是我们不了解的。 嗯，那说到这个东突哈，意思就是说其实中国你在打击 IS 上面也可以说有躲不开的这个责任。尽管呢像环球时报的这个逻辑，昨天他又发了一篇社评，就说打击 IS 主要是美国人的任务，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就是如果说中国你有躲不开的责任的话，到底应该具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或者再进一步说，如果你没有进行积极的配合打击，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觉得这有几个层面的。首先最现实的层面的话，就是 IS 这场运动，我把它理解为一场运动，它会培养像一个培植器一样的，比如说东突分子来了，那有些人可能在这里短期待一段时间，他可以受到好的训练，这个训练的话就会对我中国这边产生威胁。如果他成为一个输送这种战争战士的一种甚至疯狂的战士的这么一个培训基地，那么这个是肯定是有直接影响的，这是在现实的层面。还有一个层面是说，就是对于东亚尤其中国来说的话，去理解一个异域尤其伊斯兰社会，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如果对他那边没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他的这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他所处理问题的方式，比如说产生这样的组织，比如说伊斯兰社会和这种本土的底层人还有军事人才整合在一起的出现了 IS 运动，如果不能理解这个的话，不去研究它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边来处理新疆这些问题的话就会很陌生。 那现在看上去 IS 似乎还是拿它没有特别的办法，至少你在眼下你没有去消灭它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哈。那确实是不是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已经束手无策了，接下来他自己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可不可以从他内部着手，就是让他内部有一些分化分裂，最后达到消灭他的这个目的。 首先呢， IS 的存在呢实际上是一个中东可以说从近代以来的一个大的历史命题的衍生物，它是其中的一个支流。因为中东的这个世界的格局是英国和法国做在一战的时候定下的基础，然后本土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也好，军事人才也好，上流社会也好，在这个英法定的这个框架，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下面去整合，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社会生态。那么它到今走到今天呢，这个实际上是一系列的一个崩溃，在这100多年呢一直是有问题的。所以那个地区是1945年，也就是二战结束以来，是全世界这个战争最频发的地区。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整个格局的内部的一种动荡吧，一种结构性的调整，一直没有实现，那么走到今天又崩溃。所以对于今天来说，当我们在看 IS 的时候，它的出现是整个的这个世界格局的一个颠覆，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没有能够在中东社会来成型，它等于是这样一个失败。那么即使说 IS 它本身这个组织消亡掉，我认为那可能是可以期待的，就是它的一个军事组织随着这些军事人才在斗争中的不断的牺牲死亡吧，就是它作为有军事经验的人会不断的被淘汰掉，但是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整个这个中东社会的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这种用本土的经验知识来重构这个社会秩序的这种冲动一直存在，那么这个过程还会很漫长，即使 IS 完消灭掉也会有新的，比如说新 ISIS， 就像我们干掉了本拉登这个基地组织也会有的，这个问题会很漫长。所以对于世界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吧。 好，谢谢。哎，秦轩还有什么补充吗？ 还有就是说那么就是也是这个问题，就是 IS 如果他要实现他的梦想，比如说重新建构在中东建立一个以宗教为内核的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那么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分歧，这个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了。那么它要不要吸收现代的知识去治理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版图，因为它传统它所拥有的传统知识是不够进行这种现代的管理的。那么它内部一定会产生分歧，它会分裂，最后有些可能有些分支它就会彻底的被消灭掉，有些的话可能会跟其他的国家或者跟现代社会进行更多的妥协。那么它这种分歧会让它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要再看。 好的，非常谢谢秦轩的分析，谢谢你，再见。好，感谢，拜拜。好，听秦轩这么一说啊，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场 可能要耗时漫长的拉锯战，就谁都拿谁没办法。而且即使现在这个 IS 被暂时的给他摁住了他的发展势头，但这块土壤他如果是没有一些改变的话，可能还有第二个第三个，这都说不好，是吧？所以真是想不到有什么好辙。我们先休息休息吧，等会儿也请小峰大哥来回应回应。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刚才我们听凤凰周刊记者秦轩啊，也帮我们解析了一下。首先呢，也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没有第三方的消息给他进一步的证实他，或者有再有别人的消息给他证伪他，咱都不确信。但是你如果光是梳理过去啊，公安部他们去过马来西亚有一次，是副部长当时呢还专门跟马来西亚官方就说，你们要小心，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些所谓的东突分子，他们也会借道，除了刚才春雨说土耳其，还会借道马来西亚 和印尼， 是他，所以呢这些东南亚的地方呢也是他们转战地之一，大家要多加小心。就如果从这些旁门不是旁门左道，就其他的一些信息渠道，我们把的这个逻辑链梳理梳理的话，就觉得这是有可能的，是吧？小峰大哥，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我没办法去证伪了这个信息，但是我就是刚刚听你说的时候，我也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说现在伊斯兰国啊，给这个世界，给这个地球啊，蒙上了太多的神秘的邪恶的这种光环。 嗯， 那作为媒体的我是觉得，如果有条件的话，能不能派出卧底记者呢？ 哦， 因为比如你打入敌后嘛， 嗯。 打入敌人的心脏，那么如果是能真的能够就挖出这种消息来的话，我觉得这对人类都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嗯哼， 否则 搞不好已经有卧底了，就 IS 里面可能真的有卧底。 但是我相信他们里面的那个审查也是非常严格的。 嗯嗯， 不是说拿一本那个假的土耳其护照就可以加入到那个伊斯兰军里面去的。这个事情来讲呢，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就是伊斯兰国的他的一个你现在是似乎是对他无可奈何的一种境地， 嗯， 对吧？ 嗯， 人人喊打，但是呢你又不知道 谁来打， 从哪里下手，谁来打，谁来打头炮。你虽然约旦昨天做了一个轰炸的这个动作，我个人感觉还是就是说他需要凝聚一个军心，他一个政治意义上可能是 震慑的作用可能大一些， 对对，因为真正要报复的话，比如说像处决女囚，那才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报复行动， 对， 对吧？ 嗯， 那么，现在涉及到中国的话，这话题就有点敏感，但是还是不能避开的回避的一个话题嘛， 嗯， 对吧？那现在是中国对新疆可能是一个滋生的一片土壤，中国呢在西大门那边呢看的也是比较严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情况下，他们这些准备参加圣战的这些维族人呢，他们更多的是借到中国的西南边防，就是相对于这种检查相对比较疏漏的广西云南，然后又到东南亚的这种泰国，因为很多的假护照都是从泰国买的嘛做的，然后再借到印尼、马来这样，因为很多这种伊斯兰国家之间都是免签的，所以有一个通道，你在没有办法根本上从这种意识形态上去杜绝这种圣战心理的话，那么你把通道斩断的话，我觉得也是目前的一种办法。 嗯，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中国那个排名第四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今年年初的时候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对。专门说这个事， 就专门提到了，因为他们在那个突击那个吉隆坡的时候，也发现一些就是身份很奇怪的一些中国维族人在聚居嘛，所以是需要引起这个高度警惕的，因为你一旦这些人可以去的话，怎么去怎么来，把那个在当地的一些作战爆破的经验带回到中国，然后另外把这种理念再扩散到东南亚，扩散到中国的话，这个我觉得从再治理的话就比较困难了。 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他这种完全是反人类的行径，或者他的那种价值观，他跟世界所有人为敌，就为什么你说他遍地开花是吧？ 这个就是太奇怪。而且你看，尽管说他现在抱持的这样一种价值观，你是跟现在的世界是格格不入，他抛弃所有的现代理念，可是呢他的这些方式又非常的现代化。比如说他用网络，他用的比谁都纯熟，他怎么样去煽动大家的这个情绪，他比谁都懂得去把握人的这个心理，可能公关也做得非常好。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一个奇葩的组织，他可以在全世界都能够这么轻易的去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这个恐怕是更加严重的问题。我觉得 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个新常态了。因为现在的这种恐怖组织呢，并不是说以往呢就是背了个就是炸弹的背心到商场啊某个地方造成独狼式的这种恐怖袭击的这些人呢，这是显然是很有组织的，很讲章法的，虽然他们的行为很没节操。 嗯， 所以跟他们在博弈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肯定是需要有一些讲一些策略的。但问题就是说，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我们也知道这么20多个国家从来都是一团散沙的，各有各的算盘，逊尼派的、什叶派的，对吧？有些国家里面又是各派林立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像库尔德族人这样的免费的为美国充当那个雇佣兵的，所以解决起来是非常麻烦。因为有的人有的国家还甚至是希望有这么一个组织在，能够通过它来制约压制其他国家的或者是本国的这种反对派，都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算盘，因所以很难提出一个共同的一个理念去打击他。即便是他理念上认同了，具体采取行动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自己的小算盘。 对， 而且我觉得这背后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的呼应有这么多人号召，包括之前我们在谈法国查理周刊的这个事件的时候也说到，其实在法国穆斯林很多时候是被歧视的，然后再包括你在中国新疆等等，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中国可能对维稳的要求是比较高，很多这个穆斯林他们的一些习俗是没有被尊重的，他们也感觉自己是一直被压制被打压的这么一些少数的族裔。那再加上你像在刚才江老师也说过，在中东地区有很多派林立，不同的教派之间有相互的斗争，像这次这个伊斯兰国它是以逊尼派为主嘛，但是其实逊尼派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一个派别，一直在被什叶派打压，但是这次你会发现这是逊尼派的一个极端组织的一个分支，然后出来成立的这么一个伊斯兰国，反而得到了很多一直被打压的逊尼派的人这么一种支持。所以就像我为什么他的号召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响应，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被压制的久了，然后就会有人站出来想站在这个被压制的这个反对面，然后可能到了伊斯兰国之后却发现其实现实跟自己想象的不是一样的，但是你又没办法，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 就这可能也是现实逼出来的。你说小峰十年前就在中东驻战，十年他发生了多少事儿？就从什么阿拉伯之春你变成阿拉伯之冬，就是对于现实过于失望，所以才会让这种激进到没边儿的那些组织，它有这种的市场，甚至是心理方面的需要，对不对？ 从目前表象上来看，伊斯兰国的行为是非常没底线的哈。但是你又会产生一个疑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对呀、 啊，对啊，他在那个伊斯兰国家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去参加圣战？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的确是要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首先是从那个穆斯林的人口来讲，全世界这60多亿人口，差不多有1/4是穆斯林，15-16亿吧，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穆斯林。那么而且他的穆斯林的分布是非常广，那么所以从他的这个征兵来讲，可能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兵源啊。那么如果是把那个圣战理解为，因为圣战现在其实是被扭曲的一个概念，其实在穆斯林来讲，它是同邪恶内心的邪恶、自我内心邪恶斗争的这么一个体验，一个经历。但现在呢，成了一个打击恐怖组织的这么一个代名词了。其实是有不同的。那么去参加那个伊斯兰国的这些人呢，我觉得他们也不会从根本上就认同一些非人类的、非人极不人道的一些做法， 但是他们一起围观看录像，欢呼我看那个烧死约旦飞行员的那个。 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因为他们这些去参加圣战是干什么呢？他们的想法是去帮助拯救在叙利亚、在伊拉克仍旧被迫害的那些逊尼派的穆斯林，他们也是打着一种拯救 同胞， 他是给自己穿上了 一件正义的白衣，同类同族的人，是是是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种斗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呢？ 对啊，就是说还有大量的穆斯林，他还是生活在就是同是穆斯林，同样是处在不平等的一种非常不平等的一种状态当中。所以参加圣战的这些人呢，是想去改变，想去扭转这种这种不平衡的这种状态。但是他们具体的一些做法，你肯定是不认同的。但是也可能这种非人道的一种做法呢，在内部可能也我认为是一种分歧，因为毕竟是人。这种以血腥，以更加血腥来镇压这种血腥的这种做法，我觉得在内部会不会有一些突变，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长期观察的。 嗯哼，就套用那个香港战中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比喻了。但是如果你对于一股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势力的话，你可能真的是想一些办法，一个是断他的财路，可能你让他没钱。这会不会也是一个办法？ 这就是 现在他主要是卖石油、卖什么古董文物来赚钱， 还有抓人质， 抓人质要赎金。但你把这些他的财路全给他断了之后，这会不会也会遏制他的发展？他没有办法去造武器啊，或者进行公关战、宣传战。 他虽然叫伊斯兰国，但我觉得是没有前途的。上午还在那个和那个卓又廷聊呢，他就问我，哎，这个你既然叫国嘛，那你还得考虑到一个邦交的问题。你这样做的话，谁跟你邦交啊？我说他叫是这么叫了，他也不会谋求在联合国有一个合法的席位，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只是从心理层面上建立一个天国，他认为的一种天国。有可能他会真的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是啊，穆斯林的这个汉唐盛世啊，可能是他会在四代哈里发之后，或者说是在那个奥斯曼土耳其之后，他想要建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盘，他甚至把中国的新疆都划入到伊斯兰国的地图里面去了嘛。但他的这个前途基本上是注定的。但是可能是在剿灭或者说是清理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毒瘤的过程当中，各个国家可能还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同的代价。但是说谁也不想付出代价的话，那么只能是坐等伊斯兰国做大了。 哎，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再次谢谢小峰大哥来三地话新闻做客。 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